南无阿弥陀佛是救世心，南无阿弥陀佛是智慧海，南无阿弥陀佛是南中南，南无阿弥陀佛是行超不行。你通通合起来看呐、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佛号功德无比的殊胜，能不念吗？不念真是把光阴空过了，太可惜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啊，所以真正会念阿弥陀佛，这个人是真正自爱。会自爱，当然就会爱人。那就是菩萨心，菩萨心。所以，身心不健康的人，难信如来微妙法。这个微妙法是指无量寿经，是指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修学的人很多，真正往生的人不多。什么人？难信的。他相信，现在里面他还有疑惑，他不是完全相信。啊，像海贤老法师，那是完全相信。他单纯到了极处，二六十中，一年到头就一句阿弥陀佛，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虽然出家，实际上他是农夫，他种地、种菜，啊，种一些果木树，自给自足。啊，他这个小庙里头，耕种的工具齐全。啊，一个人耕种的面积都不大，小面积的，累积一生啊，他的作业大概有100多亩啊，也相当可观了啊，住在山上，山上很小的小庙，四周为荒山，他开垦出来啊，做农业的生产。啊，所以他跟一些来看他的朋友们说，就到我这里来，吃的是苦，穿的是布，啊，衣服都是补丁的。啊，说明他的生活状况。啊，真的叫一些出家修行人自然生起恭敬之心。啊，恭敬最重要要效法。啊，一戒为师，一苦为师，是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一教。啊，我们希望能够依教奉行。啊，下面这两句是比喻。啊，譬如盲人常居明暗， 啊，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能够引导别人？啊，不能开到瑞塔罗。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在末法时期，在斗争坚固的时代，开辟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我们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真正体会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念佛法也放下，啊，正是《金刚经》上所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他活了112岁，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佛。啊，年轻的时候出家，师父没有教他参禅，没有教他念经，没有教他经常复思，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啊，他的成功就6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啊，我们一生观察他一生的行医，你就能体会到，啊，他得的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一生不是平平安安度过，也有很多艰难困苦，都能平安通过。能吃苦，能持戒，啊，勤于劳动，啊，自觉自足，令人佩服的地方。啊，末法时代斗争艰苦，用他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不成就。他是示现给我们看的。长久观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全都在长久观里面，所以我们跟佛是一体。我们没有感觉到佛知道，佛在哪里？佛就在现前，没有离开过我们。没有日夜的障碍，没有时空的障碍，佛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认定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释迦佛跟我是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都是一体，没离开我。我心里念佛，佛全知道；我心里头不念佛了，佛也知道；心里头无论想什么，佛统统知道。啊，所以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大师之父他说的，我们心里常常想佛，常常念佛，不定什么机缘，佛现身给我们看。缘成熟了，我们想他了，他就现身了。 啊，他会传递我们信息，在这个苦难世界里，他会教我们怎么做。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到极乐世界。啊，缘成熟了，他就带我们就过去了。啊，月破无明，这叫念不退。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就没有了。啊，他是念不退，念念向着无上菩提。目标方向正确，是不设中道正念。啊，中道，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不偏于空，也不偏于有，就是空有两边，都不放在心上。啊，非空非有，一空一有，不落二边，圆融无碍，这叫中道。这是大乘菩萨心地清净。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心真清净。如果有执着，就被染污了。凡夫两面染污全有，空有全执着。二乘人不执着有了，他知道有是假有，不执着，他执着空，被空染污了。啊，我们看每一宗讲中道都不一样。法相宗是以唯识为中道。啊，八识。三论宗呢以八不为中道。天台以实相为中道。华严以法界为中道。我们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为中道。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念佛的人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是念佛法门的中道。佛教在这个一万两千年当中有兴有衰，那我们现在现前这个阶段是衰，将来还会起来，不会灭的啊，因为还有九千年的啊，这九千年当中有兴有衰啊，老师劝我不要灰心，要努力，要认真学习啊，自然得三宝加持。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的视线信心增长了，一百岁的老人走路都要两个人扶倒啊，一百一十二岁还爬树，还上树啊，他修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们从这边看到是阿弥陀佛加持念佛人， 啊，他得过大病，那时他母亲还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到处求医没有办法治好，最后他明白了，这是自己的业障，啊，努力念佛忏悔，啊，求往生，三个月，这病完全好了，一生再没有发过。啊，阿弥陀佛会帮助我治我们的病啊！你自己有医生找到，佛就不管你了。你有办法，你到了没有办法绝路的时候，佛菩萨不管不行了，他真来管你啊！啊，我们死心塌地。靠近佛菩萨，决定不错。啊，那么今我念佛，一佛过去做我阴心，故我阴心呢，等同过去。这个七句话很重要，这是说明。念佛法门为什么这样殊胜，到底是什么？啊，理论的依据是佛的过去久已圆成，本来圆成。啊，为什么是自信呢？自信没有生灭吗？自信没有时空吗？它本来就圆满。那慧能大师讲了五句，那就是圆成。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不动摇，本不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九一圆成。啊，那我们这个法门呢，是用念佛。啊，念佛就是念过去啊，所以一佛过去做我阴性，我因念佛而往生极乐世界，因往生极乐世界而成无上菩提。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这个心顿同过去。那为什么我们同不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没有能把烦恼习气放下，原因在这里。如果我们念佛的时候，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个念佛的时候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应，没有丝毫障碍，确实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妙不可言啊。啊，这是因为念佛善根佛德同福啊，念佛的时候善根佛德跟佛一样，故云如是功德皆是已成，不是现在成，不是将来成，早已经成就了。 如来乃善中之王，德中之尊，故我等受因随行。啊，随喜功德，常随佛学，这有道理的。啊，第一就应该跟佛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在极乐世界是必修的过程的。那你看《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不贤，所以极乐世界是普贤行深愿的世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极乐世界统统圆满，啊，这是愿，愿愿都融在四十八愿里头，而四十八愿也是愿愿都融入十大愿望里面，像光跟光互相融，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事都多结十一，一点都不下了。啊，善中之王，德中之尊，这称赞什么？称赞念佛人。诸佛如来念什么？全念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要随喜，这就是十愿里面的常随佛学。但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与世人于德一应随行。诸佛如来的德数不尽了，我们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全都包括了，一法都不漏。前面我们说过这一句佛号里面圆满统摄一切诸佛的名号，念这一句名号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一个也不漏，同时诸佛名号。第二个呢，同时一切经法，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这一句佛号，无量无边法门全在里头，无量无边的经论也在里头，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然后才知道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句话怎么讲？啊，讲了你怀疑，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怀疑了。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是诸佛修行正果度化众生的总纲领啊。啊，真正的根源呢、啊，大根大本呢、啊，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一句佛号。啊，一切万事万物，啊，无量法门全在其中。啊，是但如来诸善其修，我们这一句佛号同现了，啊，万德庄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遇到状况、啊、那就是愚德、啊、是故我等于世尊的愚德也因随行、啊、念佛是主遇到人有迷惑有颠倒有灾难没遇到那就不说了遇到人一定要随分随力去帮助他帮助一切众生要用智慧不能用感情用情志会产生副作用用智慧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用智慧是成就功德啊，要用情志世间人都用情志会生烦恼会有后遗症啊，智慧呢？智慧不着相，不放在心上，智慧。凡是着相放在心上，都叫情智。啊，你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这是没有正得清净心之前。要注意的地方啊，真正得清净平等就没事了信愿持名是真正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妙处是极乐世界啊，发菩提心一想转念了，菩提心是真心，我们常说的真诚、清净、恭敬心啊，菩提心具足了。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清净平等心菩提心对一切众生对一切人事物大慈大悲什么叫大慈大悲愿意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这叫大菩提心。啊，众生与我有苦，与我不相干，我无动于心，这个人没有慈悲心。 啊，没有慈悲心，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不一定。欧耶大师讲得好，发心是往生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甚至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念之有。啊，信念是菩提心。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前身所感的。不是念佛多少，是念佛功夫前身。功夫从哪里看？从定功看，从放下看。唯有放下才帮助你提升。啊，当我们妄想起来的时候，杂念起来的时候，赶紧放下。净宗用的方法非常巧妙，就是提起佛号，专注佛号，妄想杂念自然没有了。这法子妙啊，养成习惯就变成功夫啊，它能提升往生净土的品位啊。海贤老和尚啊，去年往生了，112岁，欲知时至，我们看了他一生的事迹啊，虽然写的不很长，可是淋漓尽致。我们从他一生的行迹上看，他真放下了，他真修行啊。这老和尚不认识字，当然没有念过经，可能他庙里头都没有佛经，佛经是有，没有人念啊，不认识字啊。他的师弟前几年往生，留下了精神，也不认识字啊。用什么功夫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这个佛号可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0天啊。他是20岁出家的，21岁受戒啊，师父什么都没教给他啊，没有教给他讲经教学，没有教给他经忏佛事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跟地仙老和尚教他锅炉匠那个徒弟差不多啊，一直念下去啊。这两位法师都非常老实，他们的成功就是得力于老实听话真干，就这6个字啊，他真做到了 啊，出家住在一个小庙，真的很不起眼的小庙。啊，每一天非常勤劳，躺三年钟就起床，啊，烧香拜佛念佛，日常的生活种地，啊，完全是个农夫，非常勤奋的农夫。啊，山上的地很多，荒地，啊，他开垦，种粮食，种蔬菜，啊，他的土地给我们的报告，老人一生，他开辟的这个农地大概有100多亩。啊，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旱灾了，没有收成，啊，没有东西吃，他那里种的还有，啊，除了自己生活之外，还能帮助几个老人，啊，照顾几个老人。很难得了，啊，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为我们表法，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一生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离开口。没有离开心，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啊，通常念佛，他念出声的，但是念出声的时间不长，10-20分钟，然后他是默念，啊，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确实得念佛三昧，啊，念佛有不思议的感应，啊，他见到阿弥陀佛。有人问他：“你见到佛，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要求佛带我到极乐世界，佛不带我去了，要我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啊，什么叫表法？做好榜样给别人看。啊，做一个真正念佛人的好榜样。啊，一生过着苦日子。”小庙有时候没有香火，没有香可以烧香，没有人供养。好在老和尚耕地，自给自足，啊，生活可以不要要求外人，他身上真是一文都没有。那到哪里去都是带了农具，那真的做到了一天不做，一天就不吃饭，这是唐朝时代留下来的风气。白章大师留的，一日不足，一日不吃，不食。啊，他的工作是在农田。啊， 112岁，身体健康。一般人看他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十岁的样子，眼不花，耳不聋，头脑很清楚，思虑很敏捷。往生前一天还在工地里干活，在农地干活，干到天晚。啊，别人劝他，他休息了，他跟他说，是啊，我干完了我就休息了，说了这么一句话，听的人有没有在意？他第二天真走了。哎，想想他的话，话里头有话，我就今天干，看完了，明天就不干了。明天他往生了，没有病了，不需要人助念了，啊，自己有把握了。大概阿弥陀佛通知他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啊，他是晚上走的。那天晚上走大家的时候也没在意，有几个人住在这个小庙里。啊，老和尚晚上起来拜佛念佛，不出声音。哎，第一天晚上的时候，他拜佛敲银磬。啊，敲银磬拜佛念佛。念到什么时候别人都睡觉了，他什么时候休息的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看他往生了，他走了。那想想这几天他所作所为所说的话，哎，都有味道啊，都是双关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他的徒弟印智法师到这里来，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带了光碟，啊，还带了一份文字的档案，啊，就是光碟里的所说的话，写成文字。我看了三遍，非常受感动。我们在这一部大经界里面见到世尊在经上讲的黄年老集注里头所说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名号不但是一切诸佛的共同名号，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共同名号，是总名号。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就用这个做自己的名号。这个名号的意思啊，阿它是梵语，阿翻成中国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慧，翻作觉悟。啊，完全照中国的字来翻，无量智慧，无量觉悟。你们想想看，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不是无量觉悟？所以他是通名，念这一尊一个名号呢，就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你全念到了， 你一个都没漏。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那同时呢，这一句名号里头又包含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法，通通在这一句话里，一句里头，所以这一句全包了啊。啊，还要不要去念这个经念那个经？不需要了，一句佛号全念了啊，华严也念了，法华也念了，般若也念了。啊，连三句境界都念了，一样不缺。这个意思要懂啊。所以他的师父叫他的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那个意思很深很深啊。啊，不要走弯路啊，这是一条直路啊。啊，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往生论》里面去看。一般念佛的人通常都是三年就能往生，他念了九十年了，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呢？他早就应该往生了，阿弥陀佛留他表法，啊，不让他造作，啊，他来做表法的。这样有一百岁以上的人啊，说话大家会尊重啊，才会听啊。年轻不行啊，年轻人家没看在眼里啊。啊，老修行一生吃苦，啊，吃的是苦，穿的是布，衣服都是补丁补的。那人家不能不尊重。一生勤劳不懒惰，没有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啊，日中一时，自己要烧饭，自己要洗衣服，啊，自己要整理的环境，这环境都整理得干干净净。啊，这都是最好的榜样。一生住这个小庙，有一些信徒，啊，对老和尚为人慈悲到极处了，念念替别人想，没替自己想，啊，送给他的供养。他完全拿去放生，拿去印经书，啊，没有给自己添一件衣服，改善生活完全没有，啊，所以亲近他的人对他的佩服，对他都很尊重。那我们华严经上讲的，法华经上讲的，般若经上讲的，跟这个大乘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通通归一句阿弥陀佛。弘一法师讲过一句话，阿弥陀佛无上一王啊。啊，你要不肯念呢，不是愚痴就是狂妄。这话是大话。啊，真正懂得这句名号的功德，这一句名号的意义啊，哪有不念佛的道理？这个老和尚为我们的表法没有别的，就是一句佛号。 在哪里念？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有这句佛号的时候，就是道场。道场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确实是正法道场。啊，这个它里面还有个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有一次在山上遇到一只大狼，啊，很凶，啊，他知道跑也没用，跑不过他，狼很会跑。那他遇到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冤亲债主啊，我就还他还债吧，让他吃吧。就闭着眼睛坐在念佛，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一会这个狼咬着他的裤腿，啊，他就跟着走，走在那个狼的山洞里头，啊，看到一只母狼，生小狼难产，苦不堪言，老和尚心里明白了。这个狼啊，一定是要他在救这个母狼，他就盘腿坐在那里念佛。啊，大概十几分钟之后，这个母狼生了五只小狼。啊，那看这个大狼那个样子，好像是很感恩、很感谢，啊，他来救他。啊，他就跟狼说话，啊，希望呢说，念佛求生净土，不要再多出生道了，啊，不要再造业，啊，不要再杀生，全得了。啊，老和尚就回来了。畜生也看到这个人有道行，啊，能救那个母狼，啊，畜生能找他救苦救难，啊，他也真有大慈悲心。能够感动天地鬼神，能够感动这些畜生，啊，不是凡人呐，啊，真正是佛门的大德了。个人所表的不一样啊，啊，像这个老人一生所作所为，一般法师做不到啊，啊，有人问他了，他什么都知道，没一样不知道，只是不说。为什么不说？说了没用处啊，没人听啊。如果真正是一教奉行，他就会讲了。啊，说了你做不到，跟你说了干什么？不必说了，就叫你念佛就好啊。这话是真话， 一点都不像。这又表勤行修习，如念佛不退，勤行不退等。啊，念佛不退，我们能想得到的。海贤、海清这两位大德跟我们表演的，念佛不退，勤行不退，我们在他身上都看到了。啊，这个勤行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勤行呢是以应化身，在十方诸佛刹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疲不厌。